却快乐，不平凡却平淡。今天是6月1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烟消荒唐。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，说是依旧 你要和你分

候总想见你一面吧，哪怕是说的一件与爱无关，他的心也会痛。 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摸我痛，我心如何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静静把昨天在全心握着，而回忆是铁，就是伤人，也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吧。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从不站在你左侧，就像隔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？你值得真正的快乐，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，为什么失去了

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时的喧嚣，洗净现实的烦扰，那是他在召唤啊，要生命线